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们来讲讲 Java Native Interface。我们经常会遇见 Java 语言较难表达，甚至是无法表达的应用场景。比如，我们希望使用汇编语言来提升关键代码的性能；再比如，我们希望调用 Java 核心类库无法提供的由某个体系架构或者操作系统特有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会牺牲可移植性，在 Java 代码中调用 C 或者 C 加加代码，并在其中实现所需的功能。这种跨语言的调用便需要借助 Java 虚拟机的 Java Native Interface 机制。关于 JNI 的例子，你应该特别熟悉 Java 中标记为 native 的没有方法体的方法。当在 Java 代码中调用这些 native 方法时，Java 虚拟机将通过 JNI 调用至对应的 C 函数中。举个例子，Object and Hashcode 方法便是一个 native 方法，它对应的 C 函数将计算对象的哈希值，并缓存在对象头或者站上的锁记录或者对象的监视所中，以确保该值在对象的生命周期之内不会变更。在调用 native 方法前，Java 虚拟机需要将该 native 方法链接至对应的 C 函数上。链接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让 Java 虚拟机自动查找符合默认命名规范的 C 函数，并且链接起来。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记住所谓的命名规范，而是采用 Java C-H 命令，便可以根据 Java 程序中的 native 方法声明，自动生成包含符合命名规范的 C 函数的头文件。举个例子，在下面这段代码中，父类有三个 native 方法，分别为静态方法父以及两个重载的实例方法 bar。通过执行 Java C-H 点 awk example for Java 命令，我们将在当前文件夹生成名为 awk 下划线 example 下划线 foo 点 h 的头文件，其内容如下所示。这里我简单讲解一下该命名规范。首先，native 方法对应的 C 函数都需要以 Java 下划线为前缀，之后跟着完整的包名和方法名。由于 C 函数名不支持斜杠字符，因此，我们需要将斜杠转换为下划线，而原本方法名中的下划线符号则需要转换为下划线一。举个例子，awk 点 example 包下的父类的父方法，Java 虚拟机会将其自动链接至名为 Java 下划线 awk 下划线 example 下划线 foo 下划线 foo 的 C 函数中。当某个类出现重载的 native 方法时，Java 虚拟机还会将参数类型纳入自动链接对象的考虑范围之中。具体的做法，便是在前面 C 函数名的基础上，追加下划线、下划线以及方法描述符作为后缀。方法描述符的特殊符号同样会被替换掉，如引用类型所使用的分号会被替换为下划线2，数组类型所使用的左方括号会被替换为下划线3。基于此命名规则，你可以手动拼凑上述代码中父类的两个 bar 方法所能自动链接的 C 函数名，并用 Java C-H 命令所生成的结果来验证一下。第二种链接方式则是在 C 代码中主动链接。这种链接方式对 C 函数名没有要求，通常我们会使用一个名为 register natives 的 native 方法，并按照第一种链接方式定义所能自动链接的 C 函数。在该 C 函数中，我们将手动链接该类的其他 native 方法。举个例子，object 类便拥有一个 register natives 方法，它所对应的 C 代码如下所示。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段代码中的 C 函数将调用 register natives API 注册 object 类中其他 native 方法所要链接的 C 函数，并且这些 C 函数的名字并不符合默认的命名规则。当使用第二种方式进行链接时，我们需要在其他 native 方法被调用之前完成链接工作，因此我们往往会在类的初始化方法里调用该 register natives 方法。具体的事例如下所示。下面我们采用第一种链接方式，并且实现其中的 bar string object 方法，如下所示。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GCC 命令将其编译为动态链接库。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动态链接库的名字需以 lib 为前缀，以 dylib 为扩展名。在 Java 程序中，我们可以通过 system 点 load library foo 方法来加载 lib foo 点 dylib，如下述代码所示。如果 lib foo 点 dylib 不在当前目镜下，我们可以在启动 Java 虚拟机时配置 java.library.path 参数，使其指向包含 libfoo.dylib 的文件夹，具体命令如下所示。在西代码中，我们也可以使用 Java 的语言特性，如 instance of 测试等等，这些功能都是通过特殊的 JNI 函数来实现的。 Java 虚拟机会将所有 JNI 函数的函数指针聚合到一个名为 JNI-INF 的数据结构之中，这是一个线程私有的数据结构。 Java 虚拟机会为每个线程创建一个 JNI-INF， 并规定西代码不能将当前线程的 JNI-INF 共享给其他线程，否则 JNI 函数的正确性将无法保证。这么设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给 JNI 的函数提供一个单独的命名空间，二是允许 Java 虚拟机通过更改函数指针替换 JNI 函数的具体实现，例如从附带参数类型检测的慢速版本切换至不做参数类型检测的快速版本。在 Hotspot 虚拟机中， JNI-INF 被内嵌至 Java 线程的数据结构之中，部分虚拟机代码甚至会从 JNI-INF 的地址倒推出 Java 线程地址，因此如果在其他线程中使用当前线程的 JNI-INF， 会使这部分代码错误识别当前线程。 JNI 会将 Java 层面的基本类型以及引用类型映射为另一套可供西代码使用的数据结构，其中基本类型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引用类型对应的数据结构之间也存在着继承关系，具体如下所示。我们回头看看父类三个 native 方法对应的西函数的参数。静态 native 方法父将接收两个参数，分别为存放 JNI 函数的 JNI-INF 指针以及一个 JClass 参数，用来指代定义该 native 方法的类，也就是父类。两个实例 native 方法 bar 它的第二个参数都是 JObject 类型的，用来指代该 native 方法的调用者，也就是父类的实例。如果 native 方法声明了参数，那么对应的西函数也将接收这些参数。在我们的例子中，第一个 bar 方法声明了 int 型和 long 型的参数，对应的西函数则接收 jint 和 jlong 类型的参数。第二个 bar 方法声明了 string 类型和 object 类型的参数，对应的西函数则接收 jstring 和 jobject 类型的参数。下面我们继续修改上一小节中的父点 c， 并在 c 代码中获取父类实例的 i 字段。我们可以看到在 JNI 中访问字段类似于反射 API， 我们首先需要通过类实例获得 Field ID， 然后再通过 Field ID 获得某个实例中该字段的值。不过与 Java 代码相比，上述代码貌似不用处理异常，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下面我就尝试获取了不存在的字段 J， 运行结果如下所示。我们可以看到 printf 语句照常执行并打印出 Hello World 5，但是这个数值明显是错误的。当从西函数返回至 main 方法时， Java 虚拟机又会抛出 no such field error 异常。实际上当调用 JNI 函数时， Java 虚拟机便已生成异常实例并缓存在内存中的某个位置。与 Java 编程不一样的是，它并不会显示的跳转至异常处理器或者调用者中，而是继续执行接下来的西代码。因此当从可能触发异常的 JNI 函数返回时，我们需要通过 JNI 函数 exception occurred 检查是否发生了异常，并且做出相应的处理。如果无需抛出该异常，那么我们需要通过 JNI 函数 exception clear 显示的清空已缓存的异常。具体的事例如下所示。在西代码中，我们可以访问所传入的引用类型参数，也可以通过 JNI 函数创建新的 Java 对象。这些 Java 对象显然也会受到垃圾回收器的影响。因此 Java 虚拟机需要一种机制来告诉垃圾回收算法不要回收这些西代码中可能引用到的 Java 对象。这种机制便是 JNI 的局部引用和全局引用。垃圾回收算法会将这两种引用指向的对象标记为不可回收。事实上无论是传入的引用类型参数还是通过 JNI 函数返回的引用类型参数都属于局部引用。不过一旦从西函数中返回至 Java 方法之中，那么局部引用将失效，也就是说垃圾回收器在标记垃圾时不再考虑这些局部引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缓存局部引用以供另一个西线程或者下一次 native 方法调用时使用。 对于这种应用场景，我们需要借助 JNI 函数 new global ref， 将该局部引用转换为全局引用，以确保其指向的 Java 对象不会被垃圾回收。相应的，我们还可以通过 JNI 函数 delete global ref 来消除全局引用，以便回收被全局引用指向的 Java 对象。此外，当 C 函数运行时间极其长时，我们也应该考虑通过 JNI 函数 delete local ref 消除不再使用的局部引用，以便回收被引用的 Java 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垃圾回收器可能会移动对象在内存中的位置，因此 Java 虚拟机需要另一种机制来保证局部引用或者全局引用将正确的指向移动过后的对象。 Hotspot 虚拟机是通过聚丙来完成上述需求的，这里聚丙指的是内存中对象 Java 对象的指针的指针。当发生垃圾回收时，如果 Java 对象被移动了，那么聚丙指向指针值也将发生改变，但是聚丙本身保持不变。实际上，无论是局部引用还是全局引用都是聚丙，其中局部引用所对应的聚丙有两种存储方式，一种是在本地方法栈中主要用于存放 C 函数所接收的来自 Java 层面的引用类型参数，另一种则是现成私有的聚丙块，主要用于存放 C 函数运行过程中创建的局部引用。当从 C 函数返回至 Java 方法时，本地方法栈帧中的聚丙将会被自动清除，而现成私有聚丙块则需要由 Java 虚拟机显示的进行清理。进入 C 函数时，对引用类型参数的聚丙化和调整参数位置，以及从 C 函数返回时清理现成私有聚丙块，共同造就了 JNI 调用的额外性能开销。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JNI 的运行机制。 Java 中的 native 方法的链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照 JNI 的默认规范命名所要链接的 C 函数，并依赖于 Java 虚拟机自动链接，另一种则是在 C 代码中主动的链接。 JNI 提供了一系列的 API 来允许 C 代码使用 Java 语言特性，这些 API 不仅使用了特殊的数据结构来表示 Java 类，还拥有特殊的异常处理模式。 JNI 的引用可分为局部引用和全局引用，这两种引用都可以阻止垃圾回收器回收被引用的 Java 对象。不同的是，局部引用在 native 方法调用返回之后便会失效，传入参数以及大部分 JNI API 函数的返回值都属于局部引用。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呢，你可以阅读一下IBM 的这篇文档中的 performance pitfalls 以及 correctness